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39集，明抢。展昭觉得自己可能没过问江湖事太久了，或者是没回家太久了，他都没听过。 金鼎庙是几年前才建起来的，金鼎教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慢慢盛行的。他们的神兽呢，就是一只活的金蝉。金鼎教的教主叫贺金鼎，据说是金蝉的传话人。常州府的善男信女要是有什么疑问啊，都可以通过他去问金蝉，金蝉会帮着排忧解难呢。说是能知过去未来，能治百病，据说神得很。另外，金蝉会让有缘人加入金鼎教，被金蝉看中是无上的荣耀，日后有任何困难，只要告诉金蝉就会得到庇佑，死后还能位列仙班呢。而金鼎教的教众也必须对金蝉言听计从的，谁要是违抗金蝉的意愿，就会被金蝉所吃。 这也有人信？ 我也只是听说，而且我也只是当个笑话看看而已，不过信的人倒也不少啊。 孟青说完，众人又看徐梦瑶。徐梦瑶叹了口气， 我之前有些为难的事情，岑员外想要替我赎身，说是娶我过门做三姨太，我正考虑要不要答应他。当时不少姐妹都劝我说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能从良多好呀。但也有人跟我说，男人靠不住的，特别是岑员外都60多岁的人了，岁数相差太大，万一他有个好歹，我还是会无依无靠。 于是你去求金蝉了？ 我跟汪老板提起这件事，汪老板就让我问金蝉去，他自己就姓金蝉，还是金鼎教的，十分虔诚。我觉得好奇，就去了一趟金鼎山。贺教主帮我问了金蝉之后，跟我说嫁不得，岑员外还有剩下不到一个月的命了，过去就要守活寡，还会被其他几个夫人赶出家门。 汪老板是指汪凌春吗？ 嗯。 后来准了吗？ 我半信半疑地回到孟方园，跟岑员外说考虑一个月时间，可差不多过了半个月，岑员外就突然中风死了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于是这表示金蝉是准的。 我当时还挺感谢他们的，就去还了愿，又再添了点香油钱。 徐梦瑶说着，神情有些厌恶。 但是那个金鼎教主突然跟我说，金蝉觉得我有慧根，让我加入金鼎教，我拒绝了。当时金鼎教主说我不识好歹。 后来呢？ 后来我回来跟汪老板说了这事儿，他情绪有些激动，说我太傻了，怎么可以拒绝金蝉，会遭报应的，让我凡事小心。他还说会帮我去求求情。 那他去了没有？ 白玉堂边问边看了看展昭。汪凌春的徒弟没提起过金鼎山这回事儿，更没听说过他信什么金鼎教。展昭对此也很疑惑。 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他跟我说起这件事情后，三天不到就发生了那起惨案，他和他老婆都死了。其实今天早晨我还接到金鼎教主派人传来的口信，让我加入，还威胁我说违背金蝉的意愿要遭报应的。 众人神情复杂地看了看那只假金蝉，觉得这教该不会是骗钱的吧。 之前说好了不加入，没想到还穷追不舍，也不知道图个什么。 之前说好了是什么意思？ 我之前也怕惹事端，所以叫人去问了问金鼎山的人，能不能添点香油钱了了这件事。那边捎信来也答应了，给我开了个价钱，我银子都送去了。没想到原来是出尔反尔的反复小人。 展昭摸了摸下巴，本来觉得没什么， 不过又似乎和汪老板有些关系，展昭就想着这金顶山会不会和这次的案子也有什么牵连。 那些个骗子简直无法无天，走展弟，我们去铲平那座金顶山，为民除害。我 说着孟青就要去拉展昭，只是他手指都还没碰到展昭的手，已经被一个内劲儿推了一把。孟青手腕子一痛，赶紧收回手，不解地看着展昭。展昭好像是没注意到，接着问徐梦瑶， 这金蝉没去孟方圆，而是追你来到这里来吓唬你吗？很着急？ 好像是挺急的，特别是今早派人来传话的时候，还说给我12个时辰做决定，让我想清楚，外面后悔什么的。不过我可不怕他们。 展昭等人此时也明白了徐梦瑶连细软都带来在孟青府上暂住的理由，可能是上这儿避难来了。 回去让包大人问吧。 嗯，徐姑娘，能跟我回去一趟见见包大人吗？这里也不安全，得找人保护你。 当然可以。 说着徐梦瑶就让丫鬟去收拾细软包袱。 哈，原来白兄也是开封府的人呢。 孟青似笑非笑的，展昭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白玉堂也似笑非笑的。 好像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不是开封府的人。 哦，那为何有开封府的地方就有白玉堂啊？ 因为开封府有我的人。 哟，说法变了，之前都是说因为开封府有他养的猫，这会儿变成有他的人了。 展昭再一次咳嗽，觉得还是赶紧走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 徐小姐，现在立刻走吧。 哦，好。 孟青佯装送众人，然后又有意无意地跟白玉堂攀谈。 哈，白兄还挺热心，不过你并非衙门中人吧？ 没办法，我心上人是衙门中人。 展昭再一次咳嗽，孟青皱了皱眉，却见白玉堂上前一步。 你看着也不蠢的样子，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 孟青微微一愣，展昭扭着脸看一旁，两只耳朵红红的。白玉堂见孟青怔愣，又似乎心有不甘的神色，淡淡一笑， 看来是明白的。 白兄是在暗示什么？ 不是暗示，是明示，告辞。 白玉堂说完就拉起展昭的手走了。孟青追上几步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却见白玉堂突然停下脚步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回头看他一眼。 对了，别叫白兄，叫五爷。 孟青愣了愣，有些恼怒，白玉堂这是要他跟下人一样称呼他吗？ 我对兄弟要求很高。 白玉堂说完拉着展昭就走了。展昭跟他跑出去，瞄了眼后头孟青的表情，莫名觉得还蛮过瘾的。虽然觉得自己这样不厚道，身后众人也识相地跟出来，带着徐梦瑶和他的丫鬟回展府。林焰火抱着胳膊跟邹良闲聊。 哎，白玉堂这是明抢啊。 他用得着抢吗？猫本身就认主人。 公孙抱着小四子看赵普。 白玉堂还蛮直接的嘛。 那可不，他每天花那么大心思喂得那么刁一只猫，自然要看紧一点。 展昭被白玉堂拉着手往府衙走，心情明显不错。 你还挺开心啊。 我干嘛要不开心啊？ 早晚有一天收拾你。 展昭没听清白玉堂说什么，拉着白玉堂胳膊凑上去。 没。 白玉堂含含糊糊不答，展昭眯着眼睛逗他。 说什么？ 展昭边说边凑到白玉堂跟前，左闻闻右闻闻，一脸惊讶。 哎呀，五爷你吃螃蟹了，好大的酸醋味道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摇头，心里反复嘀咕那一句话： 迟早有一天收拾了你这只猫。 展昭等人带着徐梦瑶回到了展府，包大人还没睡呢，于是众人在书房询问了徐梦瑶。原来徐梦瑶和汪灵春的关系的确很不错，不过倒并不像外界传的那么不堪，汪灵春也没有要给他赎身的意思。简单点说，汪灵春到孟方园去寻欢作乐的时候结识了徐梦瑶，徐梦瑶温柔可人，成了汪灵春的红颜知己，两人几乎无话不谈。汪灵春在家太怕他老婆，老婆又凶悍，所以常常躲到徐梦瑶这儿来。汪夫人因此时常吃醋，总是骂汪灵春迷恋孟方园的瑶姐，于是这事情才传开了。众人对汪灵春那点风流债也没兴趣，因此没细问，只是问徐梦瑶汪灵春有没有什么反常，或者说过什么特别的话。另外包大人也跟他要了他随身带着的那面汪灵春给他的镜子。展昭接过徐梦瑶递过来的镜子，发现的确是一面十分精致的工艺，外边是木质雕花，轻轻一扣能盖上，像是一个小木盒子。打开，上一层是灰骨镜，清晰异常，下边的盒子里可以摆胭脂水粉和木梳，实用又好看，是很有心思的礼物。 这镜子呀，是王老板自个儿设计出来的，凡是见过的都说好，姑娘家谁都喜欢这样的小玩意儿。他跟我说，打算多做些来卖，应该能赚不少钱。 众人都点头，汪灵春也就是死了，不然若是批量做了这种镜子到处卖，估计不用多久就能风靡大江南北，他应该也能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